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有人说郑钧饱经沧桑，疲惫而且憔悴，也有人说他天真而且热情，他曾经用音乐表达着自己的温情和幻想，而这样个性化的音乐却又能广为传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奇怪，而且我们会在内心跟他一起歌唱。各位好，欢迎今天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跟您一块来聊一聊郑钧。郑钧在1967年11月6日出生于西安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年仅7岁时他的父亲因病辞世，幼年丧父是郑钧人生路上遇到的第一次重大的打击，同时也造就了他独立生活的能力和坚毅的品格。有两个人对郑钧童年的生活影响最大，那就是他的母亲和哥哥，他们对郑钧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咱们先来听一首郑钧翻唱的歌曲《我只在乎你》，听完咱们接着聊。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个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郑钧翻唱的《我只在乎你》。听完了这首歌曲，也许你会问呢，郑钧最在乎的人会是谁呢？我相信这个人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想到的，应该就是郑钧的母亲吧。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他早年丧父，那相信母亲这个角色在他的生命当中一定是占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的。在谈到自己的母亲的时候，郑钧是这样评价的，说母亲就是一个天使。郑钧的母亲并没有享受多少幸福的生活，父亲去世之后，母亲独自陪伴两个儿子成长，养育着这两个很调皮的男孩，而且他也再没有结婚，就一直坚守着这份爱情。郑钧的母亲是一位大学教授，而且非常聪明和善良，曾经为了给郑钧的父亲治病，他借了20000块钱的债，这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而郑钧的妈妈的工资当时只有58块钱，直到郑钧18岁，有一天母亲回来告诉郑钧债都还完了，郑钧当时就傻眼了，因为还了这么多年的债，他从来没有让郑钧觉得他们的生活很艰难。这就是作为一名母亲，她在人生当中给郑钧带来的影响吧，如此的坚强。好了，说完这些呢，咱们来听一首郑钧翻唱的歌曲，叫做《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就给我一首歌，没有忧伤，没有哀愁，唱起她心中充满欢乐。 刚才和您一同欣赏到的是郑钧翻唱的歌曲，叫做《妈妈留给我一首歌》。说完郑钧和母亲的故事呢，再来跟您说一说郑钧和他哥哥的故事。郑钧的哥哥从小就很优秀，之所以这样形容他，是因为有以下这些原因：学习特别好，长得特别帅，从小拉小提琴，上重点中学，后来上刑警学院，又参加了刑警学院的散打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而在家中，他是长子，努力想充当一个父亲的角色，但是哥哥这个父亲的角色可能更偏严厉了一些，毕竟他也是一个孩子，所以孩子就会用非常简单粗暴的态度来处理一些事情。而面对哥哥这样的教育方式呢，郑钧那个时候又是怎么想的呢？我们再来听一首郑钧演唱的《流星》，听完之后再跟你继续聊。 我想知道流星能飞多久，它的美丽是否这个去寻求夜空的花散落在你身后，幸福了我很久，这个去等候 听完了郑钧演唱的《流星》，我们接下来跟您聊一聊郑钧和他哥哥的故事。在哥哥这种暴力教育下，郑钧只能是默默地听从着。他八九岁的时候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自己长大以后要先把自己的哥哥痛打一顿。当郑钧把这个想法告诉母亲的时候，他的母亲很伤心，因为他没有想到郑钧会这么想。他以为郑钧从小是一个很乖而且很快乐的孩子，但是结果却跟他想象的不一样。哥哥后来对郑钧说呢，他当时那样对郑钧本意出于一片爱心，只是方法不当。他们兄弟成为朋友是在郑钧考上大学去杭州之前。哥哥对郑钧说，你已经成人了，我以后再不会打你了，从此以后你的人生都要由自己来做决定了。这次可以说是两兄弟的第一次交心吧，也让郑钧真正体会到了兄弟间的真情和亲情。好了，讲完了这些呢，咱们再来听一首郑钧演唱的《赤裸裸》，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 他撕了冰霜，他让你摸不方向，其实他心里寂寞难当，充满欢乐梦想。相遇，孤独的心被救起，面对他的疯狂，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一段尴尬的沉默，我说你要做点什么，他突然紧抱住我说，已经顾不了太多，消极的放弃抵抗，你可以给些温暖，也可以给个悲伤，没谁要苛求你，那他们没有意义，你不必为谁压抑，只要你能够对得起自己。紧随着欢乐，可我不在乎那结果，想说的说了，想做的做了，当泪水的箭头等我，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 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郑钧。郑钧是在1987年考入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就读于工业外贸专业。因为这个专业的原因呢，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外来文化，其中对郑钧触动最大的就是音乐。在大学期间，他听了很多上个世纪60、70年代优秀的欧美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而这些音乐不仅使得郑钧非常迷恋，而且对他今后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郑钧用生活当中节省下来的钱买了自己的第一把木吉他，开始进行废寝忘食的练习。此后呢，他又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都喜欢音乐，并且在校园内组织了一支名叫火药的乐队，慢慢的在学校当中就出了名了。然后组织乐队开始搞小型的演出，他们曾经在杭州师范学院的音乐厅演出，主要都是翻唱其他人的作品，受到当地高校师生的一致好评。那说完了这些呢，再来听一首郑钧翻唱的《爱的箴言》。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爱告诉我是杯特制的酒。有人告诉我，爱情 听完了这首郑钧翻唱的《爱的箴言》，我们接着来说一说郑钧的故事。虽说乐队受到好评，但是郑钧不愿意总去翻唱别人的歌曲，因为他发现自己有着丰富的情感，需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传递。这种强烈的创作欲望使他开始认真的学习音乐理论，细致的分析别人的作品，更加刻苦的练琴。他想写出属于自己的歌曲。而当郑钧读到大学4年级的时候呢，受到了一位姐姐的启发，想到了出国，于是申请出国留学，从此离开了学校。那么郑钧是如何延续他的音乐梦想的呢？到这里呢，我们先暂告一段落吧，休息一下，为您送上郑钧演唱的歌曲《甜蜜蜜》。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然后继续今天的旅行，诸位稍后见。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多么熟悉，我一时想不起。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孩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呢，要跟您聊的是歌手郑钧。我们刚才说过了，郑钧在一位姐姐的帮助下，或者说是启发下，他想要去出国学习。而在等候出国的两年当中，郑钧为了维持生计，曾经在歌厅驻过唱。为了能够弹上一把好的吉他，他甚至不计报酬的随着西安某歌舞团到艰苦的地方演出了几个月的时间。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呢，诞生了他的第一批作品。 1992年，郑钧到北京办理出国签证，一个偶然的机会呢，他被朋友推荐到了红星音乐社。红星音乐社以敏锐的洞察力看出了郑钧的音乐潜质，并鼓励他继续从事音乐创作。同时，红星音乐社所表现出的对音乐人才的诚意、高品质的制作水准，也吸引了这位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而就这样，郑钧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投入了音乐的怀抱。讲到这儿呢，咱们再来听一首郑钧创作并演唱的《极乐世界》。 当你开始哭泣，你可听见我的叹息？我知道你失去的远比我曾给你的多，你想要的还是什么，我没有资格说。我只想再陪伴着你，给你些欢乐。来呀来呀，给你看看我的内心世界，我要带你进入极乐世界。谁也不必再害怕，没人能够伤害他。随着你的欢喜融化，把痛苦忘掉吧。